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，同埋三章十四至二十一节。因此，我既听见你们顺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。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因此，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藉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众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你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阿门。今日好高兴，我哋系有杨柏满牧师为我哋正道。今日嘅题目系求光照、求能力的祷告。 好，弟兄姊妹平安啊！非常之感恩，又再一次有机会喺呢度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。我今日咧就拣咗保罗在以弗所书两段的祷告跟大家分享的。我就给了一个主题叫做求光照求能力的祷告。在1916年美国有一个叫做Hattie Green 的女人就过了身。她留下了超过1亿美金的遗产。她有个花名叫做美国最大的孤寒鬼，因为虽然他是很有钱，但他却选择去过一个穷光蛋的生活。他的仔有病，他为了找一个免费的诊所就拖延了他儿子的治疗，结果他的仔就要截肢，即是切了只脚。他自己呢亦都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呢，是而最后呢是中了风的。那这个女人 Hattie Green 究竟是不是很傻呢？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觉得她很傻，因为她是很有钱，不过却是选择不用她的钱。其实有些基督徒呢都好像 Hattie Green 一样那么傻。为什么我这样说？天国有无尽的财宝，但是有些基督徒却一生是追求地上的财宝。天父有莫大的能力，但是一些基督徒却选择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过生活。保罗写以弗所书提醒教会，即是你和我，教会即是你和我，在上帝荣耀计划之中那个的地位，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地位，还有教会在地上为主作见证的道路。如果我要很简单地去讲一下以弗所书这卷书呢，头三章就是关乎教义性的， 就是讲教会在基督里面属灵的丰盛。第四至第六章呢就是实用性的，就是讲教会在基督里面行事为人那个的责任。第一至第三章就记载了两个的祈祷。咁喺刚才主席为我哋读过噶啦，第一章嘅祈祷咧，我叫佢做求光照嘅祈祷；第三章嘅祈祷咧，我叫佢做求能力嘅祈祷。嗱，我先问一问大家，你嘅祈祷生活系点样嘅咧？你通常为啲乜嘢事情去祷告嘅咧？嗱，可能系为健康。可能是为物质的需要，或者是其他的需要。这些的祈祷都没有问题的。但是祈祷不能够，亦都不应该是停留在物质或者健康的层面。那我要问大家了，保罗为以弗所教会什么需要去祈祷呢？不是他们的物质上的需要，不是他们的健康的需要，而是为他们灵里面的需要。保罗是为教会去求天父，求天父让教会呢是被圣灵去光照，求天父让教会能够有圣灵那种的能力，那种的大能是临在，让我们今天就从保罗这两个的祈祷呢是去学习。让我们再一次我们同心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将圣灵赐下给我们，并且是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有圣灵的引导去过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能够有圣灵的能力去帮助我们去过我们日常的生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大能的主，你是满有恩典的主。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求主你的灵就是这样去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。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在第一段这个求光照的祷告呢，保罗呢，他是求四件事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求父使他们充分的认识他。和合本的翻译呢，就是求教会是真知道他。真知道他在新译本的翻译就是充分的认识他。认识神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不是头脑上面的认识，而是关系上面的认识。是需要不断地去经历，不断地去尽心这段的关系呢，才是能够是更深的，是彼此的认识。在第十七节那里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，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使你们充分的认识他。这一节经文呢，就讲出了三位一体的神不同的位份。基督徒是要认识耶稣是救主，认识天父是创造主和掌管万有者，亦都要认识圣灵是真理的启示者和我们生命的引导者。弟兄姊妹，请问今天你是不是认识这位伟大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呢？有一位姊妹在加拿大的教会呢，那里去做见证。她说她自小就在基督教的学校读书，她信了耶稣。但是她分享那个时候她的信是只不过是头脑上面的信，她的生命却是跟耶稣呢是没有什么的关系。大约十年前呢，这位姊妹呢就患上了乳癌，经过手术之后康复过来，没什么大碍。但是一年之后又发现呢，她的小肠是有一个很大的肿瘤， 咁醫生咧就為佢切除咗個腫瘤啊，之後佢復原嘅進度咧啊都係好好嘅。但最近呢位姊妹又有一隻眼係盲咗，係完全睇唔到。佢嘅丈夫咧hip 同埋只腳咧係有事，係要做手術。喺呢種種嘅打擊同埋挑戰當中咧，呢、这個姊妹並冇埋怨神，反而佢係持守對神嘅信靠。佢話佢有信心咧，神係會看顧佢嘅家庭。實在為呢位姊妹感恩，因為佢呢種嘅信心咧係嚟自佢同神嘅關係上邊，而唔係佢只不過喺頭腦上邊去認識神。更加感恩嘅，佢喺加拿大，佢有教會去關心佢，去支持佢，去陪伴佢，去走過呢一段佢人生好困難嘅路程佢嘅丈夫係未信主嘅，而家亦都同佢一齊翻教會。当我哋系活出跟随圣灵嘅光照同埋引导，当我哋嘅生命系能够散发出基督嘅香气嘅时候，咁就能够吸引我哋身边嘅人去认识神。有一班基督徒嘅大学生，佢问一个嘅牧者，佢话：你认为今日福音派嘅基督徒最大嘅缺陷系乜嘢？呢位牧者毫不猶豫咁样去回答，佢话最大嘅缺陷就系喺经历上认识神，同埋喺生活上去尊重神嘅主权。弟兄姊妹，我唔知道你嘅睇法系咪相同。喺我嘅牧会嘅经验当中，我都遇过一啲嘅基督徒，佢哋嘅思想，佢哋嘅价值观咧，系同未信耶稣嘅人咧，基本上系冇分别嘅。佢哋嘅灵性系停滞不前，难怪保罗系要去求天父，求天父乜嘢？求天父使到教会充分嘅认识上帝。呢个系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保罗求父系照明佢哋心灵嘅眼睛，使教会系知道佢嘅呼召系有点样嘅盼望。嗱，教会呢个字嘅原文咧嘅意思就系被呼召出嚟嘅一群人啊。保罗希望我哋呢一群被呼召出嚟嘅人系有盼望嘅。点样嘅盼望呢？最终嘅盼望系乜嘢呢？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最终嘅盼望就系主耶稣再翻嚟新天新地嘅来临。使徒约翰佢喺约翰一书嘅3章第2同埋第3节，佢咁样讲，佢话：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。凡向他有者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呢、这个主再来嘅盼望就俾到我哋有动力，呢、这个动力就系而家我哋就活像耶稣，愿圣灵光照我哋每一个，叫我哋去而家就学像基督，追求圣洁。保罗求嘅第三件事喺佢呢个求光照嘅祷告入边，第三件事就系使到求父喺圣徒中得基业嗰个嘅丰盛嘅荣耀。嗱，我想大家留意呢度讲嘅基业咧，就唔系第一章讲嘅系圣徒喺上帝里边得嘅基业。呢度讲嘅基业咧，就系上帝喺圣徒所得嘅基业。嗱，呢个系一个令人惊讶嘅真理。上帝从佢嘅教会系得着荣耀，弟兄姊妹，你系咪一个让上帝得荣耀嘅器皿呢？ 你嘅教会又系唔系一个让上帝得荣耀嘅教会呢？纵然我哋而家放眼世界，我哋见到普世嘅教会好似系好软弱咁样，但系上帝睇嘅系将来。以弗所书一章嘅23节，佢话教会就系基督嘅身体，身体系有生命嘅，即系话教会都系有生命。有人就话教会咧，有人就话一个基督徒好似系一片雪花咁样，一片雪花系好轻嘅，轻飘飘嘅，系冇力量嘅。但系当大量嘅雪花堆埋一齐嘅时候咧，就能够叫汽车又滑转啊，甚至系交通所有嘅交通啊都停顿啊等等吓。我谂喺 Florida，你哋就未必有咁样嘅经历啊。我有2年咧就住喺London Ontario 即系安大略省嗰个嘅伦敦市嗰度系。Snow Belt 即系落大雪嘅地方嚟。咁曾经有一次咧，系落大雪，落到啲雪堆积到犀利到点咧？系犀利到整个周末咧系冇嘢能够喐得冇车能够喐得，人亦都唔能够行，个个都要留喺屋企所以当雪花堆埋一齐，积埋一大堆嘅时候咧，系可以成为一个好大嘅破坏嘅力量。相对嚟讲，教会亦都可以成为一个强大嘅正面嘅力量，去抗衡罪恶，去转化城市，去转化国家。其实喺历史当中咧，都有唔少咁样嘅例子神学家毛安德烈。Andrew Murray 佢曾经讲过，佢话讲过呢句说话，佢话咧，如果教会认定圣灵系佢嘅力量同埋帮助，愿意放下一切去等候圣灵咧，就能够见到上帝嘅荣耀系藉教会彰显出嚟。呢个系第三点，使教会知道父喺圣徒中嗰个基业得到嘅丰盛同埋荣耀。保罗求光照嘅祷告第四点咧，就系使教会知道佢喺信佢嘅人能够显出浩大嘅能力。喺第19节嗰度咧就话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弟兄姊妹，你能唔能够见证上帝嘅能力喺你嘅身上系显出嗰种嘅浩大嘅能力咧？能唔能够喺你嘅生命里边系彰显出嚟咧？总结保罗佢喺第一章嘅15至23节，佢为教会求嘅四件事咧。就系求教会真知道他，或者系译做充分嘅认识他。求教会知道佢呼召嘅盼望，求教会知道佢基业嘅荣耀同埋丰盛，同埋求教会知道佢能力嘅浩大。关于第四点圣灵嗰种嘅浩大嘅能力咧，保罗佢喺以弗所书第三章咧。系讲得系更加清楚，所以而家咧就让我哋一齐嚟睇第二段嘅祷告，三章嘅14至21节我叫佢做求能力嘅祷告。喺呢个求能力嘅祷告当中咧，同样保罗咧系求四件事嘅。第一件事就系求内在嘅人系刚强起嚟。呢个系新译本求他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。圣经话俾我哋听咧，人咧系有外在同埋内在嘅。 外在的人，我们有眼有耳有口，所以我们能够看，能够听，能够讲，我们有手，能够触摸等等，这个是我们外在的人。但我们里面的人，内在的人，同样我们都是有属灵的感官的，我们是能够能够看，能够听，能够触摸，不过不是靠身体，而是靠人的灵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那里就是这么说，他说，所以我们并不沮丧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渐渐扭坏，但里面的人却日日更新。原来我们可以，外面的人是渐渐扭坏，我想这个我们都一定能够接受的。我们随着年纪越大，我们身体的机能就越来越差了。不过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里面的人是可以日日更新的。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却是可以日日更新。有个故事呢，就是这样说，就说有两个很著名的雕刻家，他们挑出来的作品呢，手工非常之精细，挑出来的图像呢，是栩栩如生。但他们两个的手工呢，可以说是半斤八两，就是难分高下。那年呢，刚刚就是鼠年，个国王呢，就邀请他们挑一只老鼠，就由文武百官做评判，哪个最似只老鼠呢，就能够赢得天下第一的名衔啦。他们两个就完成了他们的作品，跟着呢就带到去皇宫那里。那国王就叫了文武百官来，第一个挑刻家果然手工是精细，果然挑得是有深度，连只老鼠最细微的地方呢，都一丝不苟，将神韵，只老鼠的神韵呢，是在个作品那里呢，是活现出来。第二个挑刻家呢，他的作品都不错，但是一看起上来，一比较起上来，就明显的不够第一个作品那么精细。所以呢，相比之下呢，就高低立见，而所有的人的意见都是相通。正当国王呢，就要宣布个结果，哪个是天下第一，的挑刻家，第二个挑刻家呢，突然之间就提出一个的要求。他跟国王讲，他说，既然这场比赛是看哪一个的作品更加似老鼠，那个评判呢，就不应该由人来做，而应该由猫来做，因为呢，猫比人呢是更加熟悉老鼠。国王和官员都觉得，都有道理啊。于是呢，就叫人带了几只猫来，很奇怪，所有的猫呢都争住是去第二只老鼠，第二个挑刻家挑出来的那只老鼠那里，完全没理到第一只。於是这个天下第一这个名衔呢，就由第二个挑刻家呢是获得。国王就不是很明白，他就问第二个挑刻家，他说，为什么所有的猫都去了你那只老鼠那里？他就说，其实道理很简单，我挑那只老鼠呢是用鱼骨挑出来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给到你有些什么的启迪呢？人岂不是一样，里面是怎样，远远比你外表是怎样是重要。我成日都说，人的 being 远远是重要过人的 doing。 换一句说话来讲，你是一个怎样的人，远远是重要过你为神做过什么事。Being 是紧要过 doing。 有一些挂名的基督徒可以是外表敬虔，但是他们的心或者 我话佢哋里边嘅人却系远离神。我哋好需要圣灵嘅光照同埋能力，做一个表里合一嘅人。我哋嘅外表同我哋嘅里面系一样嘅。或者保罗当时已经见到以弗所教会咧，有啲人咧系表里不一，外表同埋里边系唔相同嘅。所以咧，如果你睇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章，保罗对以弗所嘅长老点讲？佢话：我知道我去之后，必有凶暴嘅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哇！呢番说话对边个讲？对以弗所嘅长老讲。以弗所嘅长老都会有人好似凶暴嘅豺狼咁样，都会有人起来讲悖谬嘅说话，都会有人引诱门徒去跟随佢哋，而唔系跟随基督。弟兄姊妹，我哋真系要好小心，我哋要时刻检视我哋自己里面系一个点样嘅人。保罗佢跟住喺呢个求光照求能力嘅祷告佢求嘅系乜嘢呢？佢求嘅就系对主嘅爱心有根有基，明白主嘅爱系何等长阔高深，就记载喺17和18节。新译本嘅翻译咧就系、是、保罗求嘅就系在爱中扎根建基，同埋咧系领悟基督长阔高深嘅爱。基督对我哋嘅爱系牺牲舍己嘅爱，因为基督喺十字架上边系为我哋嘅罪嘅缘故，系舍去佢自己嘅生命。我哋要领悟嘅，我哋要活出嘅，就系呢一种基督长阔高深嘅爱。嗱，爱唔系单单系一个感觉，爱系一个嘅行动。记得喺我个女嘅婚礼上边咧，咁我就为佢做训面吓，咁嗱，当时咧我就有两个身份嘅，系一个身份咧就系、是、我系爸爸啦，父亲嘅身份啦，另外一个咧就系、是、我系佢嘅牧者所以我系牧师嘅身份吓，咁我就。用呢两个身份咧，系就对我嘅女儿女婿就系、是、做呢、这个婚礼嘅训面其中有一节嘅经文系我当时我有用嘅，但系亦都咧系我个女同我嘅女婿咧系非常之喜欢嘅一节嘅经文，就系、是、记载喺约翰一书嘅3:18。咁讲乜嘢嘅咧？咁或者我读俾大家听。约翰一书嘅3:18就话：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弟兄姊妹，呢个唔系我哋喺婚礼里边先至要明白嘅一个嘅真理，而系对我哋每个人都是非常之实用的一个真理。爱不是得把口，爱不是得个讲字，爱是有实际的行动。所以使徒约翰先至讲，不是在言语和舌头上，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。要明白神的爱是几咁长阔高深，就是要活出这种有行动的牺牲的爱。如果基督徒都能够领悟同埋都能够活出基督的爱，咁这个世界就会被改变，这个世界就会不再一样。第四点， 保罗呢就是求教会是被充满，是得着上帝一切的丰盛。上帝的丰盛呢不是一定是物质，而是讲紧那种超越环境，那种出人以外的平安和喜乐。而保罗就为教会求，求被充满而得着神那种的丰盛。总结保罗这个求能力祷告四件事，简单点来讲，他求四样东西，用四个字四点来代替。他求力量，求爱心，求知识，求充满。弟兄姊妹，请问在你的祷告里面，你又有没有求这些事呢？有没有求你在属灵上那种的需要？不是单单你在物质上那种的需要，或者在健康上的需要，而是你在属灵上的需要，你有没有向神求呢？保罗的祈祷就教导我们去向神去求这些的事。跟着第二十节了，就讲到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这节经文呢是有两个的重点。第一点就是这个大能是在我们里面的，在我们心里运行，在我们心里。那这个大能是什么呢？从哪里而来的呢？就是从我们内住的圣灵那里而来。这个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这个大能呢是可以成就一切，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那里呢，他就这样的演绎，他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那里，是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试过因着基督的能力而做到一些，或者做了一些你想都想不到是能够完成的事呢？宝贝放在瓦器那里，就是为了显明个能力是出于神，而不是出于我们。当我回想我自己，全职侍奉了15年，上帝实在很恩待我这个的瓦器，祂给我经历祂的大能，给我有能力去牧养教会，去喂养祂所托付给我的群羊。让我很简单地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一些的经历。我去过两次以色列。第一次呢就是1997年我跟伦敦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去的。第二次呢就是2012年我跟香港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去。所以呢两次是相隔了15年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有个本地的导游，他是一个犹太人，他去到每一个的地方呢都用圣经将那个地方的背景呢解释得很清楚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我说一个犹太人他都这么熟悉圣经，都能够将那个圣经解释得这么清楚，不单只是旧约圣经，还包括新约圣经。我是一个基督徒，为什么我对神的话语呢当时呢我觉得呢是认识得不足够，我是不是很认识神的话。于是在圣灵感动之下呢，我就决定是要读好圣经，在神的话那里去扎根。上帝的恩典临在。当我在2012年我第二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呢，我就在个行程表里面 去到每一个嘅地方咧，我都同啊弟兄姊妹啊去分享啊嗰个地方嘅背景啊，用圣经去同佢哋分享。当然，追求神嘅话系每一个基督徒一生之久嘅目标，但系呢十五年喺我嘅生命里边，我感恩，因为我系能够打好啊圣经啊一啲嘅根基，对我嘅属灵生命咧系有啊好大嘅帮助。唯有神嘅话先至能够改变人嘅生命。我盼望你都能够喺神嘅话语上边去扎根。咁如果要讲到上帝莫大嘅能力吓，点样彰显喺我嘅侍奉上咧？咁我就一定要提到我做咗主任牧师之后啊，带领教会嗰七年啊嘅时间所发生嘅事。有啲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系银行界出身啦吓，我喺唔同嘅银行咧系工作咗大约30年。我然之后先至开始喺教会咧系全职侍奉嘅。咁我啱啱开始喺教会牧会嘅时候，我系一个佢哋叫做传道新丁吓，咁亦都系好合适嘅一个名词嘅。我的确系一个新丁吓，被安立为牧师之后咧，两年我就成为主任牧师，咁就带领住一班咧。当时是比我资深得多的牧者，我实在是感觉到没有能力、没有经验，亦都没有才干去带领教会。纵然上帝的呼召叫我是进入这个职份呢，是很清晰，以致到我是战战兢兢地去踏上这条路。但是实际上怎样去做呢？我却是未知道的，也都不知道。感谢主，因为他是有奇妙的预备。我去了新加坡一间的教会，圣约播道会，领受了这个门徒训练的意象，而大使命的经文呢，就成为我带领教会那个的基础。圣约播道会的门口呢，就刻了四个的英文字， Authentic Disciple 和 Intentional Disciple Making。 Authentic Disciple 呢，就是真实无伪的门徒，这样的意思。 Intentional Disciple Making 呢，就是锐意塑造门徒，这样的意思。在这个研讨会里面，我明白到从个人的层面，自己是要做一个真实无伪的门徒。从教会的层面，我是要去锐意塑造门徒。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说，怎样才是真实无伪的门徒呢？真实无伪的门徒究竟有什么标记呢？教会要塑造出怎样的门徒呢？塑造出来的门徒又要有什么的标记呢？长话短说，我的领袖呢，就是一个真实无伪的门徒呢，就是以神的话语作为生命的根基，是要彼此相爱，是以耶稣的生命为中心，同埋是能够结出果子。在十五年的牧会的历程当中，我就是这样按住圣灵的带领，靠住圣灵的能力而行。教会有百几年的历史，在百几年的历史里面，即是讲我以前侍奉那间教会有百几年的历史，在历史里面，我们是一间纯广东话的教会，百几年都是这样。但在上帝的恩典之下，我们就用了3亿港元，就 买咗斜对面一座9层嘅物业，咁我哋就喺嗰座物业嗰度咧，就开设咗英语崇拜，开设咗普通话崇拜，拓展咗关爱邻舍社区服务，并且我哋买呢座嘅物业咧，喺5个几月之内，我哋就筹足3亿吓，系一毫子都唔需要问银行借。正如第20节嗰度讲，上帝匆匆足足嘅成就一切，系超过我哋所想所求。问题就系、是，我哋系咪愿意去求圣灵嘅光照同埋能力啊？与圣灵同工，与圣灵同行，让佢嘅心意。让神的心意呢是成就在教会之中。最后保罗呢就用赞美和祝福是去结束这个的祷告。在第21节、那里说，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将荣耀归给神是我们祷告当中一个的重要的功课。地上的教会是为了荣耀基督而存在的。如果我们的侍奉是有一点点的果效，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，是靠圣灵的能力。让我们再一次，我们同心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在地上设立教会，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耀去设立教会。愿意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主你的名的器皿，让我们所做的、所摆上的，都是为了主你的荣耀而做，都是为了主你而摆上。求主你教导我们怎样去活出你的爱。当我们活出你牺牲、舍己、无私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吸引更多人去到主你的跟前。愿意主你的教会不再是无力的教会，而是有强大能力的教会，因为主你的灵亲自在当中是带领着。多谢你，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